今日我哋读嘅经文喺《约翰福音》嘅第九章第一节至十二节，《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耶稣过去嘅时候，睇见一个人生来系瞎眼嘅，门徒就问耶稣咁讲，佢话：师傅，呢个人系生嚟瞎眼啊，系边个犯咗罪呢？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这么说，他说，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叫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趁着日，这个白日，我们必须去做那个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人能做到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就是世上的光。那耶稣讲到这句话呢，就將啲口水吐喺地下，用呢個口水嘅泥就抹喺呢個瞎子嘅眼裏面，對佢咁講：你去西羅亞池去洗啦。咁西羅亞翻譯出嚟就係奉差遣嘅意思。咁呢個瞎子去洗咗之後咧，翻轉頭睇就睇到嘢啦。咁佢嘅鄰舍同埋經常見到佢係乞食嘅，就咁講。咦，这个不是平时坐在这里乞食的人吗？有人这样说，就是他了。有人这样说，不是，好像他而已。但是那个人说，就是我来的其实。那些人就问他，为什么你的眼是开的呢？那个人回答说，有一个人叫耶稣，他将泥抹在我的眼睛里面，跟我说，你去西罗亚池去洗，那我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这样说，那个是耶稣的人在哪里呢？那个人说，我不知道。来到这里呢，就是耶稣又显一个神迹，是为了这个人这样说。而个神迹是说关于有一个的生来就是盲眼的人。可以说是當年在以色列當中，可以說是無依無靠的人，所以他聖經也有講到，他說他是靠乞食、討飯的人，因為他在街上就可能就好像個乞兒的貓在那裡，人家就看見他就給一些餸去吃，給一些飯去吃，給一些東西接濟他。平時這個坐在那裡，耶穌跟門徒走過，門徒這樣問耶穌，他說拉比，即是夫子，即是这个教师，究竟这个例子，这个人生来就是盲的，究竟是他做错了事，还是他父母做错了事呢？因为你说如果神是会惩罚人的，因为做错事神就会罚你盲了眼，就说你自己的罪令到你盲眼，但是这个生出来就是盲眼的，那他的罪在哪里呢？难道他父母犯了罪就报应给他的儿子吗？耶稣就可以说很平静地告诉他们，这个人没有犯罪，他父母也不是犯罪，那为什么这个人盲呢？就是说神要在身上显出神的作为回来。我们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缺陷，每个人无论是身体上的或者心灵上的都有很多我们自己看回都是不喜欢的东西，可能是身体的缺陷，又或者是我是一个穷的家庭出世，又或者是我的父母很严，又或者我读书没那么厉害，又或者我的样子没那么丑，甚至有些人就说我不够高啦，我也都不讲嘢不叻啦，咁有很多未去到去最尽话盲又跛聋咁，但有些人天生出来可能就是某一种嘅，可能比人哋上嚟系冇咁叻嘅嘢啊。咁嗰啲嘢我哋点样去睇呢？正如好多人讲话呢个世界好多好多苦难啊。人的生命一出世冇得揀，如果你是生在一个有钱人的家庭，和生在一个穷的家庭， 咁嗰個際遇都唔同。又或者話，你可能出世喺一啲嘅西方文明嘅地方，又或者係出生有啲一啲極權嘅國家，或者係一啲宗教係好熾熱，亦都係好反對基督教或者係反對其他信仰嘅國家。咁嗰啲人可能就冇咁多自由啦，比起嗰啲西方國家。咁我亦都睇到好多例子喺世界裏邊啊，即係無論係中國，無論係中東唔同嘅地方，你會睇到佢哋對好多人有好多嘅掣肘。即係有啲嘢係天生嘅，你啲出生就係嗰個地方嘅人，咁你就好多嘢有啲嘢做唔到。正如一個人出世，可能佢有唔同嘅嘢。或者一人出生，佢個家庭係一個暴力嘅家庭，或者係一個比較窮嘅家庭，即係就唔係一啲好有好理想啊！一出世又靚仔，又有錢咁。咁我哋係咪去怨神呢？啊，又或者係咪呢個人犯咗罪咧？係咪呢個父母犯咗罪咧？或者呢個家族係受咒助咧？咁耶穌咁樣講，佢話乜都唔係，係。神如果是揀到这个人的话，就是希望在这个身上面显出神的作为。那神怎样去用这个盲了的人呢？在这个圣经里面他做一个神迹，就令到他开回眼。开回眼是一件很大件的事，不是跟我们现在有些医学进步很重要。耶稣有什么方法？耶稣就将他的口水涂在地上面，用些口用佢口水同泥撈埋一齊，然後將佢抹佢隻眼上面，跟住叫佢去一個池裏邊洗乾淨隻眼，咁就好翻。嗱，呢個一個神蹟。咁神就係用得著我哋一啲身體上嘅缺陷，或者一啲嘅一個人生嘅經歷嘅一啲嘅唔如意嘅事，嚟到去令到我哋更加認識主。令到我們更加認識耶穌。他說很奇怪，神不是祝福我們令到我們更加好，更加有錢，更加英俊，更加靚女？神看的不是這些世俗的東西，可以這樣說，他是願意去拯救我們的靈魂和我們的身體。當然我們的靈魂是永存的，無論我們在天堂也好，地獄也好，神就要拯救我們。所以在这件事情当中，神用这个神迹就是等令那些人去想到，啊，这个耶稣是谁呢？他们要耶稣就要让人知道他是一个是有权柄的一个的人，是一个从神而来的神的其中一个部分。所以去到这个地步，去到那些人见到他很出奇了，就是说，哦，如果你是你眼睛是怎样可以开回的呢？这些是冇可能做得到嘅，喺嗰個時裝，甚至係而家呢個時間，亦都好難做得到，可以咁講。咁呢個嘅盲咗，如果開翻眼嘅人就話：，哦，有個人叫耶穌，佢啲泥抹喺我塊面度，眼睛度就叫我去嗰個水池嗰度洗一洗就睇到咯。我哋即係求神去俾我哋明白，究竟神喺我哋身上邊，去令到我哋。可以怎樣去明白他的心意呢？我們開始就是要認識這位神，來到去在他面前，來到謙卑，來到去明白自己是一個罪人，來到去將自己是認罪，來到去悔改歸順這位耶穌基督。我們縱然有很多缺陷，但是到最後神是讓我們看到我們的所謂不開心或者不好的事，原來就是令到我們更加去有機會去認識神。今天就是講到這麼多。